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52集，初雪。西红轩等的已经睡着了，直到身上被扔了打纸，他一个机灵醒了过来，接了纸，在黑暗里抖开看，见着底下红艳艳的指印，含糊的笑了声：“ 你还真行啊。” 沈泽川身上带着点咸腥味，他笑了片刻：“ 这供词能不能递上去？全看海阁老如何斟酌。”“ 这么大的忙，不是白帮吧？”“ 锦衣卫里有个叫乔天涯的人，刀法很好，我想要的。” 沈泽川平静地说。西红轩迟疑了少顷：“ 好说，我与严青谈。”“ 有劳了，夜已深，我该走了。” 说罢他开了门先走了。外边下着夜雨，西红轩想喊沈泽川上马车一起走，不知又想到了什么，改变了主意。他把供词都翻看了一遍，觉得太顺了。西红轩一边想着还是得先给薛修卓看看这供词，一边对边上的侍从说：“ 去把几雷拖出来送回去。”“ 是。” 侍从应声上去打开门，才跨进去就咣当一声后跌在地上，见鬼似的叫起来。西红轩沿着打开的门看见了几雷，他胃里翻滚，掩面后退，不顾一切地撞开桌椅，冲到雨中剧烈地呕吐起来。沈泽川洗着手，把手洗得泛红，才用帕擦了。身上的白衣没沾血迹，却萦绕着血腥味。他拎起衣襟，皱着眉闻了闻，好臭。沈泽川就这样蹲在水边淋着雨，夜雨很快淋湿了他。他缓缓仰头望着黑沉沉的天，望得脖子都酸了。随后他站起身往回走。沈泽川走到禁军宅院的巷子里，看见宅院门口立着个人，萧之夜斜倚着门，在黑暗中抱着手臂，犹如猎豹一般盯着他。雨中不知何时夹杂了雪，倍感湿冷。风吹衣袖，凉意边骨。就在这时，沈泽川忽然偏头打了个喷嚏，打破了这一触即发的对峙。他淋得浑身湿透，冲萧迟爷摆摆手：“ 有帕子吗？” 萧迟爷跨出一步，递给他一方帕子。沈泽川鼻尖冻得泛红，指尖也红，他拿着那蓝帕子掩住口鼻。萧迟爷这才慢悠悠地撑开伞，也不让开：“ 去哪儿了？”“ 玩。”“ 你好歹也是我的禁卫，出门玩总得给千押房通报一声，无声无息地跑了，真叫人担心。”“ 玉堂里留了腰牌，二公子没见着吗？” 沈泽川嗅见这帕子上的味道，怪好闻的，不是去毒贵子们惯用的熏香，而是像烈日下狂浪的飒爽劲风，是萧迟爷身上带的味道，真好闻呐。沈泽川低垂着眸，几乎要对这味道着迷了。这是他触不可及的日光，也是他此生不复拥有的义气。他有些不想把帕子还回去，于是挑起眼角，用余光瞟着萧迟爷，带着点欲说还休的意思。萧迟爷在胸口摸了一把，没摸着想要的东西，转眸正看见沈泽川的目光，一愣：“ 没见着。做了什么亏心事要这样瞧着我？” 沈泽川冲他略微得意道：“ 那谁知道呢，我做的亏心事多了。 说一两件来让我听听。”“ 粗细夜谈该在屋里，站这怪冷的。” 浴堂还开着吗？ 关了，想洗澡只能去我房里。身子这么差，叫个大夫来为你看一看。 那再好不过了，二公子出面，省了我的诊金。 大病未愈，到处跑，让人更担心了。以后我叫人跟着你。 萧氏也很有风度的，让开身。 走吧，二公子撑伞送你。 沈泽川看向他高出自己的肩头，又看向他，笑说：“ 我踮脚撑伞也是行的。” 我怕盖头。你太矮了。 萧迟野的侧脸很有味道，鼻梁直挺，轮廓好看。沈泽川与他一同跨入大门。 是你委实太高了。 我幼时矮大哥几个头，又顶着这么个名字，心里很是着急，于是日日勤练功夫，睡前必须饮牛乳。 萧迟野长腿迈过水洼， 谁知道到了13、14岁，个头就往天上顶。 那岂不是很好？我大哥也很高。 雨小了，雪却大了。萧迟野抬高伞沿，望着雪。 又是一年。 沈泽川也望着雪。 又是一年。 新帝登基，大赦天下，太后施以威，你可以离开去都，去任何地方， 然后隐姓埋名，忘却前尘，庸碌一生。这不是恨我的人该说的话。 我恨边杀起兵，也恨沈巍。 你应该恨我。 萧迟野目光微动。沈泽川接着说：“ 我是凭恨活着的人。” 雪花点在石板上，转瞬融化。 5年前的那句话，你此刻最明白。 活着比死了更痛苦。 沈泽川忽地笑起来，他舒出口气，对萧迟野说：“ 不对，我不痛苦。恨意就是凌迟，犹如刀剜着皮肉，一日一日，人总会变得麻木。这世间没什么才能让我觉得痛。我这样活着，自觉舒服。你3番2次劝我作罢，然而你也最明白，罢手二字从来都不由你我来选择。如果温情能让你感觉好受，我并不介意持久的玩。” 沈泽川说着抬手，那冰凉的手指画在萧迟野结实的背部，他似是耳语：“ 有些东西隔着云雾瞧，美得活色生香，但你贴近了再瞧，就是一对白骨。” 萧迟野等他收回了手，才不耐烦地晃了晃伞：“ 白骨可不会这么摸人。” 沈泽川一审刚要迈步，却被萧迟野一把揽住了肩膀。萧迟野紧紧箍着他：“ 带着这么浓郁的血腥味往你二公子身上摸，你胆子够肥。医院子10几号人也盯不住你，那还回什么屋呢？跟我睡好了。” 沈泽川不妨。萧迟野说：“ 我惦记着你那次的救命之恩，屡次给你机会，你却要把我当傻子哄，逗我愉悦吗？愉悦怎么不笑呢？沈兰州，来啊，嘴上不是说不介意持久的玩吗？” 他阴落扔开伞，跨一步直接把沈泽川扛上肩头。 手！ 沈泽川垂着脑袋一阵晕眩，立刻用帕子掩着口鼻：“ 你敢动一下，我就敢马上把去都翻个底朝天，看一看是谁跟你里应外合，大半夜弄死人。” 你查。 沈泽川一开口，萧迟野就猛地颠了他一下，顶得他快吐了。“ 浴堂有洞给你钻，跑得挺快。” 萧迟野越过栏杆，扛着人穿过红瘦绿稀的院子，迅速钻入了洞门，径直往自己屋里去。 Thank you.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